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节目呢，每天中午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钟为各位直播。那么一般呢，我们都会开放两个互动话题供大家来讨论哈。今天我们首先在有话直说的环节要关注到的是日本二战投降68周年。今天看到新闻，日本呢在今天早上已经有两名的内阁阁员，分别是日本的总务大臣叫做新藤义孝，以及国家公安委员会的委员长叫做谷屋圭司，是参拜了靖国神社。可是又看到呢，首相安倍晋三他就说，我决定不去参拜了。但是根据日本传媒报道呢，安倍呢他又会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向靖国神社缴纳祭祀的费用。同时安倍呢还跟身边的人说过了，他说呢，如果要参拜的话就要在例行大祭时参拜。你看这样的话怎么理解呢？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68年前的昨天，应该是8月14号，日本天皇是颁布了停战的诏书。在这样一个特别日子当中，你有什么话想对安倍晋三首相说吗？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到今天中午的一点钟。好，说完日本，我们再说回国内。大陆呢这几天最热的新闻恐怕就属于一个人，叫做张碧青。 嗯 啊，昨天我们也是看到新闻当中，他就说，我呀跟王林是没法比，他呀都不是个医生，我呢好歹是个医生。他确实自己说呢是这个中医世家，他爷爷呢就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医师，他呢是这个安徽的泾县人。 嗯， 说呢从祖传那儿就学到一套这个秘方，然后呢就慢慢的在武汉呀，在北京啊，一开始据说是卖这个鞋起家的，就神鞋。 嗯， 但是现在卖着卖着20年过去了，他在北京这个最牛建筑啊，有媒体去专门去找人统计过，他说呢，光是装修就花了3000万，在26楼之上建了一个远看像花果山一样的别墅。他自己说呢，其实也没这么厉害，我只是外面搭了一层葡萄架，看起来像别墅，实际上只有几10个平方米。但是不是这样的？圆圆，你看了之后你觉得好看吗？首先 我觉得这个让我感觉不透气儿，这楼好像被捂了一个大帽子，尤其是你在夏天的时候看，本来就够热的了，然后那个楼上啰里吧嗦的一堆东西， 啰里吧嗦的， 对，老远一看这什么呀。而且让我感到很伤心的是，就这个人际这个楼盘呢，它在那个紫竹院旁边，本来是一个就是说算是一个比较高档的楼盘， 是 它那个下面可以俯瞰整个紫竹院公园那个湖面， 很美的，漂亮的， 对，很美的。然后呢，我没想到这个号称这么一个高档楼盘呢，结果这个物业管理如此之差。 嗯， 因为我在网上还看了一些其他的，说他们那个什么防火烟道里面也是堆满了垃圾呀，然后让我觉得很震惊。 首先这个邻居是不敢起扰，他说装修6年啊，现在你都能隐约听到这个电钻的声音， 而且装修这个东西呢是有瘾的， 是吧？ 这就好像就是你今天看觉得这点不合适我就弄弄，明天看那点不合适我弄弄，就不停停下来。 他就是6年就是这样子，一开始可能只是弄那个，他说一开始是这个烟囱什么有问题，什么老是有臭气啊什么，他就想一个法子。想了法子之后呢，就发现有一种材料，说什么树脂的什么材料，就那种材料其实不贵，但装修着装修觉得好像这个光有假山不行，还得有树啊。听说呢这个邻居就看见 欲罢不能， 几米高1-2米高的石榴树就从电梯里边运上去，然后你说电梯弄得这么不干净他也不给收拾，所以这个邻居呢是怨声载道。好，马上呢我们想跟大家连线一位也是 uRadio 的好朋友哈，央广的经济之声的主持人也是记者黄昭，来请他跟我们说说现场的情况，因为他目前应该就是在 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拆了， 是吧？ 对， 已经在现场采访，跟他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黄昭你好。 Hello 二位。 你好，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他张碧青所在居所的这个现场吗？ 对，我在他们家的这个楼道里，26楼的楼道里。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情况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现场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的同行已经拥到了这个广元这个小区之中来。那么我们现在26楼大概就集结了大概十多家这个媒体的记者，大家都在轮番的去敲这个2605的门，因为2605其实就是张继清的这个家门哈。 张继清 的家门。我们在这个门口，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发布的京海城管罚自2013-07-05-75号的一个公告。那么这个是8月12号发布的一个公告，上面就写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广元匝路的这个仁济山庄四号楼顶层一处建设工程，那么建筑面积为800平方米，未依法取得这个规划许可，违反了北京市的城乡规划条例第23条第一款的规定，属违法建筑。那么这个限制这个上述工程的这个建设单位或者是所有人管理人在本公告发布起15天之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那么我们也看到啊，今天这个早上8点多，当地这个小区的居民也反映开始拆除了，有工人已经进驻了。确实，我们是看到了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葡萄架啊、是已经做了一个拆除，但是其他的一些主体，包括这个假山呐、包括你们说的刚才说到这个绿树成荫的一些建筑，还没有进行这种拆除。那么15天之内到底能不能拆除，其实是我们要打一个问号的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也跟一些媒体同行交流，他们昨天也有人是采到了张碧清本人。那么张碧清本人还在请求啊，说我能不能只拆除一些违章建筑，但是那个假山啊，包括就是刚才你们说到的这个隔这个臭味的这个材料能不能不拆，因为味儿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呢，城管相关部门说这也是违反了这个城管的相关的管理条例的，那还是必须要拆除。那么这个另外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我们是几度想要通过这个 B 层上到这个楼顶去看一看这个房子的这个拆除的情况。但是呢，当我们通过这个正常的消防通道我们要上楼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突出消防通道呢？因为我告诉你，消防通道里有什么？建筑垃圾一大堆， 是 就基本上是把这个整个逃生通道给堵住了。特别是在我们从26楼上到这个顶层的这一段过程之中，所有的人都要越过这个玻璃海绵。而且玻璃海绵这个东西如果粘到这个皮肤上是会非常痒的，这是一个隔热隔源的一种材料。另外呢，还有就是有这个废弃的一些这个瓷砖的碎片，包括一些木屑，然后包括一些木条。另外我们通过，这是第一有一端的这个通道，它是完全可以通到这个原来的天台上去的，但是通往天台的梯子也已经被卸掉了，而且在通往天台的这一个这个小的天井这个地方呢，也是堆满了很多的这个建筑垃圾。另外我们通过另外一端，它有两端的这个紧急出口，我们通过另外一端紧急出口上楼的时候发现，这个门就是通往27层的这个天台的门是被紧锁的，我们是打不开的。另外呢，在这个门口呢是放了一些这个从那个27层运出来的一些家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假山，小的假山。那么我也是尝试搬了一下，这个小假山大概只到我的膝盖那么高啊，但是我搬了一下非常非常的重。那么在无奈之下呢，我们又和一些其他的媒体通过其他的手段，我们到了这个和它平行的这个C 座啊， C 座的顶楼。那么 C 座顶楼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这个很窄的这个小的走廊上，底下就是基本上悬空了，我们来拍这个俯拍一下这个它的这个 全貌， 帅气的别墅哈，全貌。但是在我仔细观察的过程之中，确实发现就是我们因为有点远啊，今天北京的天气能见度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我发现啊，就是看不到这个建筑工人的身影了，可能现在已经到该吃饭的时间了哈。那么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这个梯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搬运的一些小的一些工具，我们是能够零零散散看到一些的。那么也是大概能够感觉到它是在拆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么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其实它这个小区有4栋高层，其实每栋高层上面都有一个玻璃房子，这其实是原来建筑之中是这个设计好的。但是张继清呢，他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小玻璃房子，然后一点一点又一点又一点的这样逐步的扩大 蚂蚁搬家 似的这样 的 一个情况。它其实就是一个蚂蚁搬家，因为我和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是大概的聊了几句哈， 嗯， 他是这么告诉我的，说这个原来啊，他是跟我们这个物业商量过的，说那个地方可能有点臭气哈，我想赌一赌啊，他就大概赌了一赌，然后也是征求了这个邻居的同意。 这一赌就是六年。 但是，一赌嘛，这个开始是赌了一个小范围，可能还有四分之三没有赌掉，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扩建到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程度，其实当地老百姓非常担心。为什么？因为北京不同于南方的城市哈，它每年冬天会下雪。如果下一场大雪，这个积雪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半米或者是一米之后，在楼顶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它的重量是多么重。那么这个楼体的承重真的能支撑这样的一个 有安全隐患在内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有很多是在考量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很多的媒体同行都在这个张立青的2605这个房间门口等他呢？就是等开门，因为我们能听到里面有一些乒乒乓乓的施工的声音，但是呢里面的施工队一直不开门嘛，所以呢我们希望啊，这个现在是饭点了，希望他们饿了能够出来找点饭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有机会去采访。 好，黄昭辛苦了，也祝你们好运， 注意安全， 对，注意安全。 okay, 能够抓到一些现场的这个当事人，再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消息。好，谢谢你黄昭。 okay, 黄昭再见，拜拜。好，刚才我们听到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记者黄昭哈，是真的是来自现场的连线。他在微博上他说，哎呀，我简直是在用命来采访啊。 听他说那个就是挺危险的，还 是而且那个说防火通道里堵塞，刚才一听里面有很多其实是易燃的物品来的，今天这么多人堆在那里，那保不齐谁要是想忍不住抽个烟什么的，真的要注意一下安全。 还真的是。不过他刚才说那几点哈也挺重要的，首先玻璃房，也就是说呢所有的这个楼层 都有， 顶层都有，但是只有他才敢这么干，而且一干了这么长时间。第二点，就现在很多人都说怀疑为什么城管啊，你说这么多年你不可能没有发现的，也是接到这么多的当地的这个居民去反映去举报的，你六年拖拖拉拉说因为没人我也进不去，我也找不到他当事人，所以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执法。第三个就是物业方，现在呢很多的责任都觉得都是城管的错嘛，你说城管这么牛，天朝底下什么事儿你们管不着，但现在物业方，你看我看到有新闻说记者就去追访他们，物业的经理人说无法接通电话，根本找不着，要不然就说 躲起来了， 这事儿你们看电视看报纸去，别问我们，我们全部都不知道。所以你就想啊，是不是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根本就是在他们默认底下才做的。 据这个张碧青自己说，说他跟物业也是打过招呼的，而且物业有文字材料批准，就是黑纸白字有写批准他用这个假山去包裹那些烟囱。那我想可能物业最开始也就是说，行吧，你把你确实有味儿的话，其实这个设计楼宇在设计上有一些缺陷，然后你用这些堵一堵味儿还是可以的。但他自己呢就把这个要求扩大化了，最后就变成一个整个笼盖了整个这个楼顶的假山了。其实我当时看觉得像世界公园， 像动物园，我觉得 像 动物园也猴出没的。好，暂停话新闻，今天说到这个北京的最牛的违建啊，张碧青，他说他是一位医生，他的这个居所呢现在是成了北京的一大景观了，但是中间呢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整个的发酵过程，以及他最后呢将会以什么样的结局什么样的形式收场，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现在送给张碧青老师，送首歌给他，我想有个家，这个家人家唱的是小小的，他这个家人家几十倍那么大。好，稍后见。 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

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说回这名北京牛人，花了6年时间在26楼高的大楼的天台兴建了私人别墅。刚才我们连线了央广的记者黄昭，他说呢，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个拆了。但是呢，这个 是说这个拆的就是当年给他盖的人，原班人马进来拆的。 盖的应该也拆的挺心疼的哈，你说6年呢， 对， 盖了这么大一个800多， 搭建起来的。 据说这个光是建筑面积就800平方米 ， 你整个的香港人叫建建了，就违建的总面积呢是超过1000平米。我就想，你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突然之间给大家搬出来了6年时间呢？有很多人都是 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没有？ 对，很多人都是路过。你说早就发现你说的这个紫竹院是吧？ 对， 楼顶上， 楼顶上， 它也是一大奇景啊。但是一直都没人提，或者提了之后呢，没人理， 没人管。 现在一出来之后呢，我看港媒他们就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阴谋论。他说呀，因为这个张碧清呢，他是某一位国家领导人的私家的保健医生，所以呢他才敢说这个话。他说我敢住在这儿，我就不怕告。但之后呢，媒体就采访他本人嘛，也是几经辗转，他又说去云南出差啊，怎么干嘛的，去讲课，去这个什么保健医生的身份讲课，就踩到他之后呢，他说我这个人非常低调，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敢住在这儿就不怕被告，然后还说呢什么我是一位行医的人，我干着这么善良的职业，别人居然能把我想象成那种带着流氓气的人，我真的很委屈，说我有种呢这个墙倒众人推的感觉，说的好像挺让人同情的。 对，而且他自己说自己对周围左邻右舍还 挺 好的，挺 好的。对， 装修时候也知道自己扰民了，有道歉啊，还免费帮这个邻居看病啊， 是 什么的，说的自己是张大善人一样。 哎，但是又有邻居跳出来说他没有，他呢还打我来着 啊！ 我一听到他们家装修这么多年，我是吵得没法睡觉，我每次上门，上门之后呢他就揍我，揍了之后了，但是张碧清说什么呢，他说他就是来讹钱的，我还给了他10万块钱呢，他说现在的邻居真是很凉薄，他们说什么你们别全信，所以你会看见中间这个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罗生门了， 罗生门。哎，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可是中间你会想几组关系是确实复杂，一个是物业管理，刚才说现在好像什么责任都推给城管，可是你想城管他应该会这么想，你说物业管理啊，这应该是你们管的范围之内，你都没说话。 楼盘小区的这个物业的事情 是你们也不配合我的工作，可能你们也没有足够的强硬，说非得把它拆了，我去贸然前进，会不会有一种越权的感觉啊？我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是邻里之间关系是完全处不好的，可能。据说还是有些名人过来给他，就让他看病，看完病之后呢，他们家还有一个什么豪华的那种会所，什么 KTV， 名人就在开唱了。唱完之后呢，邻居也是不堪其扰，这邻里之间关系非常差。而且现在媒体追多了之后呢，你知道昨天看新京报还是哪儿，他们就拉了一个横幅，他说热烈欢迎媒体监督批评，把那些违建的建筑全给拆了。这是居民，据说之前呢，你除了被打之外还有人惹上官司的，但是惹上官司之后呢，你说官司一打 了了 你就打很多年，估计这个司法成本也太高，也直接呢就把邻居给逼走了，据说他楼下还是怎么着就换了3茬人，就完全受不了，可能有这个安全隐患。好，第三个关系是难在哪儿呢，就是现在这个行医者和普通的这个市民之间，就这的关系我觉得也不太好。 他行医者首先他有医生的执照吗？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规定，你作为医生你是开业也好，执业也好，就接待病人也好，你是要有一个牌照的，如果这个没有牌照的话，你这个就算违法行医啊。 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怀疑，说他有没有拿执照，是不是非法行医， 但你一说他又往回缩，他说我这是首先他说我是中医， 对， 好像中医就没有西医那么严格，但也不是，中医也有中医严格的这种标准啊，考核的这种一套规章制度，然后他就再往后缩，那我不是医生，我是保健的， 保健师， 保健师，那保健师你也应该受过相关培训吧？再往回缩，我是卖保健品的， 卖保健品的， 对，他老是有这个理由给你堆出来。 哎，我跟你说说他是怎么样发家的，他的这个底气怎么样？ 嗯， 你看人红了，真是太不得了了，马上有人给他起底。报纸写，他说20岁之前呢，他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贫，他算是家里老大，就还有一个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呢，一个是跟着他创业，还有一个因为犯事被处决了 啊， 被处决了。还有一个妹妹呢，是现在在这个安徽的泾县，在里边生活。他当年呢是初中毕业，后来呢是在村里边当过一段时间的赤脚医生，后来又去当兵了。他 他自己说，他说我爷爷呢， 他还有确实赤脚医生有一段 行医的 经历， 是行医的经历。他说爷爷呢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医啊，在当地。但是后来有记者就去老家采访，就问到他们现在这个村委会的主任，那个村委会主任就说，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位老中医，都是他自己吹的。后来呢他就去城里边创业啊，先是呢在武汉发家的地方应该是在武汉卖那种叫什么碧青神鞋，这种神鞋里面估计是掺了一些中草药的成分，它可以这个什么活血清瘀啊，我猜的啊，估计是有神奇的疗效。神奇疗效怎么个， 所以叫神奇， 怎么个神法呢？就卖到火爆程度到多少呢？它的成本就七八十块钱，卖呢卖好几百，就贵到五六百块钱都有人买。它是在武汉一个销售点啊，这个火爆到他们用篮子来堆钱，用篮子来赚钱， 都是零票吧，零码吧。 那种那种篮子是他们当地啊说采桑叶的篮子，就有一米高啊，你想一米高一米宽，用这个来装钱，然后带回自己住的地方数钱呢，说每次要数到后半夜，但是后来又倒了，你知道吗？后来又倒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可能开的点太多，就大家都想中饱私囊，管理不善，它完全不是现代企业的经营，结果倒了。倒了之后，那个鞋就根本没有人买，而且当时在红火的时候，他们村里边人也不买，为什么？他说，我们太知根知底了， 对，都不信， 我能不知道他底细是什么，卖的什么东西吗？ 先知在本家，从来受不受待见。 哎，真的，他不卖鞋之后又去卖这个枕头，卖枕头一样的，一样的火爆。火完之后呢，又开始发明那种什么针灸啊，什么针灸疗法，他又也火了一阵子。现在北京不是弄一个什么奇经堂什么的，是吧？然后很多记者又去访问嘛。 什么这种中医，就是他类似于中医，然后卖保健品，然后又有一个坐堂大夫给你问诊，对，然后最后给你开一个连什么敷药啊，什么那个针灸啊，再吃啊，然后这么一套东西。但他又不是医院，他又 不是医院， 算一个保健的一个健身的。 但是这样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有市场。我就想起我在老家的时候，你说经过那种小药店，你真的不知道他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好哪些坏。他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尤其是农村来的，他真的是求病这个心切呀，他可能是不会良莠不分的，他就去看看完之后呢，几百块钱，尤其是受到这个媒体的宣传。我跟你讲一个事儿，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室友，你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发四六级的那种收音机嘛，然后大家每天这个社交之前呢，什么在洗漱的时候就搁在窗户上听，你知道有一类广告最多，就一定是卖药的。然后卖什么药最多呢？又是卖给这个大学生，增高的药 啊，对， 减肥的药， 抓住最后的机会， 增高和减肥，对，真是抓住最后机会。然后呢，我真有一个室友呢，他就趁暑假之前 马当活马医 在武汉嘛，他就去买了一套增高药， 500块钱。 他回来说，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后来被我们发现了，说他每天就喝的冲水啊什么的，还搞得挺神秘的，就问他是干嘛，他说我在哪哪哪买了个增高药，结果呢，我打算暑假回去之后呢，吃俩疗程，完了之后呢，开学我们看，哎，好像也没见长个儿啊，他说嗨呀，长个屁呀，他说根本那个就一堆石灰末吃的。但是呢，你像每天听广告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真呢、啊。 对， 回去的时候你看电视也是嘛，什么电视购物那种瘦身啊什么的，是最吸引人的。而且它恰恰是抓住那种人的心理， 心理 对大师的有种崇拜。 那个价格定价定得非常巧妙，不是特别贵，让你觉得我买不了。 而且它是那种销售的方式啊，说你买多少给你送一个疗程， 对， 你听了之后就立刻动心，而且确实是你有这样的心理，尤其是我的刚才讲，在农村里边，大家很想治好病，但是呢，你又没有。你可能找那些名医，我去真的是看那种名医不是神医啊，我可能排不上号， 对， 但坊间又流传着说你可能是好了，但是你好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到底吃什么样好的，这个时候大家有这么一个心理，所以我说他可能跟王林啊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可比性的， 他其实是钻了人们这个心理上的空子。 接着有人就去研究他的这个性格和他有什么样的法术能够这么忽悠人，发现呢又跟王林非常相似，他说很有经济头脑，二一个非常能说，他说的呢不是让你觉得是那种甜言蜜语和花言巧语， 是很诚恳， 很诚恳，而且有理论水平， 对， 是个高人。 其实你想，他靠卖鞋，然后卖枕头，卖这针灸，这些都是很技术含量非常低的东西。但他为什么能火呢？就一定是他的行销手段非常好。 好，现在忽悠来忽悠去，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又倒了？人们说可能是他背后的这个 后台倒了 、后台倒他自己就说墙倒被人推。可是我们会想哈，你说在一个一个的所谓的大师、所谓的名人倒下来之后，为什么会大家现在的关注度会这么高？而这个所谓的大师和名流，他们又是怎样的一个奇葩的行业？三立化新闻，我们先休息片刻，等会儿回来。 他担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超过十年时间。 两位特首呢，对七一游行呢比较关注，也把它看成是一种两夺香港人对现状、对政府不满程度到什么地步。 长期研究香港社会，他指出港人的普选情节。 他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呢，他希望看到一个普选特首的情况，在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担忧普选会带来其他一些他们不愿意见到的后果。 走过历史辉煌与现实彷徨，他看到香港的世代之争， 特别是在这个经济条件越来越差的情况下，特别金融风暴之后，这个所谓这个不同世代之交，这个利益分配是一个很麻烦的经济议题。 凤凰 U Radio 年度巨献2013十字路口，香港下一步，专访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 8月15号下午2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首播，晚间7点精彩重现。 凤凰网视频专访同步推出。 站在十字路口的香港究竟何去何从？ 与凤凰 U Radio 一起关注 香港下一步。 好，欢迎回来三 D 花新闻，我是婉素， 我是圆圆。 你说这个张碧清哈，真的是还挺奇葩的。大家都说呢，跟王林有没有可比性，都觉得自己是大师。虽然他自己说，我根本不是跟王林可比的，因为他根本不是医生。我是个医生，他是不会治病，我会治病。但现在你看，就媒体又翻出来他一些的身份啊，这个身份特别可怕。什么世界自然医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世界中医骨科联合会总顾问，中国针灸学会理事，2007年十大科技英才获奖者，就吓死你。后来记者 科技英才呢？ 没错，记者呢就去找，就一个一个的对这些机构呢分别是什么玩意儿。世界自然医学会联合会成立的全程，他们呢就找到这个南京的秘书处的一个副秘书长，他立刻对记者说，从来没听过叫什么张碧清的，说直接第一反应是是男是女，他第一个反应。结果呢又看了这个组织呢，原来是个在香港注册的民间组织，就有数十个研究自然医学的这个学会是联合组织，说这些的会长理事长才是他们那儿的副主席。他说这个姓张的呢从来没有在这儿当过任何的副主席，完全不存在。结果呢又说什么世界中医骨科呀，人家也说我们也是个民间组织，主要呢是这个学术交流。这个姓张的呢90年代时候呢是担任过，现在呢早就不在了。98年的时候是最近的一次当过， 挂一个钱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中国针灸学会啊，他说那个会员呢既然也是挺水的，是你交钱你就能够入这个会。所以呢他所有这些明显 没有准入规范，没有标准， 基本上就是忽悠人的嘛。你看， 所以呢我觉得像这个中国这个太多这个规范不清楚，什么这些行业协会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很多骗子就趁机呢拿着这个招摇撞骗，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规范不清造成有这些人可以混水摸鱼。像包括除了这个张碧清以外，我们刚才说的王林，还有在其他地方也有这种类似的大师，每一个地区都有，而且信徒非常广泛。 是，所以呢我说他们也是利用民众一种心理哈。但是为什么能够利用大家这种心理，多半是因为大家文化程度不高，文化水平不够。你像刚才我们聊到说陕西富平那个，也是一个姓张的，叫张淑霞吧，我记得 就是那个医生， 那个医生妇幼保健院的，他专门给人接生，接生完了之后呢，他说你的孩儿又是什么得梅毒啊，或者这先天有问题啊，说将来养大了也养不活，也养不好，你就把他放弃了。但是你想，我放弃呀，一般从医学上来说，选择说放弃一个孩子，你不能是妇产科的医生，应该是儿科的医生来签这个字儿，而且放弃不能说你一个人说了算。 有一套规章程序。 对啊，即使说签字完了之后，这个孩子我真的要不了，但要不了之后是交给你医生处理的呀，不是啊，是应该孩子自己的家里人。 对， 现在看到新闻什么呢？就是我帮你处理完了孩子，你还得倒贴钱来感谢我，给他送多少钱，又送什么礼物什么的。大家借助的一个是农民非常的淳朴，因为他跟好像很多他接生的这些患者，他 好像有选择性的 病人，他们的本身呢，或者我的岳父岳母是他的本人的这个熟人同学，就是高中初中同学，就对这个人太知根知底了，我就完全信任你。信任完了之后，你看就利用人们这种善心和这种淳朴，但是一个也是大家提防心太低了，完全没有这个你说的这规范意识，就按正常来不应该是这样的程序啊。 其实你看，如果我们回来看张碧清这个违章的话，我们如果认真的去看一些条文啊规章啊，就发现呢，其实在这个楼顶的产权来说呢，它是这个楼顶的住宅这个人呢是没有资格在上面去乱盖乱建的，因为呢很多人都，你看我们开发商会说，哎呀，你要买楼顶会 送我 送 一个什么阳光 花园 什么 的，但这个东西本身呢它其实是违法的，你这个空中花园根本就写不到你的这个产权证上去。首先呢，它那个产权是属于整个你买的这幢楼的所有的人，因为它是这个楼的共有财产，所有这个楼的这个外立面包括，当然肯定也包括房顶了，是归买了这个楼的所有人共有的，所以呢它是你不能能够说我这个住在顶楼人独享一个是不可以的。 是。 另外呢，就是所谓赠送面积呢是一种非法使用，然后你得到了以后，你这个去乱盖呢是就算就违章建筑了。到第三呢，就是你能不能就是说拿到这个以后呢，就是说我能不能改变一下，写到一个专有 结构、啊、 改变结构一下，然后变成我的专有呢？这也是不可行的、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张碧清建设，如果大家去查这个规章、查法条的话，就应该可以从最一开始的话就阻止他这么去干的。 是，所以呢，现在有人就给你分析哈，说你从法律上来说，或者从技术上来说，先说技术。如果技术呢，你非得要自己去搞装修，你一定要跟这个物业先去交押金、办手续、各种的车呀、材料，你才能够进小区。他说你这么大一个工程，物业摆明了脱不了干系的。第二个呢，你如果从法律上来讲，你是造成扰民了，或者说原来讲的这个产权是属于所有的这个住户里，并不是属于你张家一家的。 对， 那其实它造成这个有民事责任的，我可以依据民事的这些相关的法律，我去起诉你，这也可以走司法程序。但其就奇怪在司法程序我也走不了，或者我也不想走，我走了之后我也觉得走不动，我觉得没效果就算了。但现在我们刚才说了，现在很多的民众是叫好，说哎呀，我终于等 到 盼到这 一 天， 对，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有人来收拾了。 倒是呢，你看现在北京城又是一阵风，有记者就去这个新闻意识非常好，他就立马去北京别的区看看，你是不是光是紫竹院这块有违建，我就去到一些郊区的那些专门是别墅区，更不得了，你知道吗？就开发商他给你盖了一个别墅，有些人真的是有钱，他就把整个别墅给拆了，自己把那块地买下来重新给盖一幢，盖一幢之后呢，他就跟物业是套好了送钱，你知道吗？就把它买通了，物业也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反正所有人都这么干。而且呢，中间有一个执法的漏洞在哪儿呢？好像说城管呢是从2003年之后他们才成立的，就那块区，我看到新闻说是东五环有一个叫做扬州水乡的别墅区，物业一开始没管好吧，你说现在有城管了，这按理说城管你可以来管，但是城管说啊，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2003年才来的，你说现在的所有人都在违建，我该怎么办呢？我成立之前的时候那些也不该我管，那又怎么办呢？记者就去暗访，他就以说我是这个别墅的所有人，我以后想在这买房子，就去跟物业去套话，物业说你先等等，过了这阵风起码等9月底，咱再说，现在是不成了。你看所有的记者，刚才黄昭讲的，就几十家媒体在一个地儿蹲着呢， 新闻热点了。 是， 其实不光北京有，北京不光这一个地方有，之前那个非常闹得非常大的这个盘古嘛，盘古大观那个地方不是正对着水立方可以看奥运会吗？号称那个上面呢有12套这个四合院，楼顶上有12套四合院，然后呢说号称在这个奥运会期间 好像外宾还来参观过， 盖茨花了1亿来租一年，然后专门为了看这个，而且特别牛，说我们不卖的，我们只租，而且不短租，只能租，要租就一年起，租金就是1亿， 所以这根本就 完全是一种销售手段了。最后呢，最后发现就是他那就是违章建筑， 是 对，然后交了罚款，罚他钱了，但是呢，人家罚完钱以后呢，继续 照开不误，照租不误。 哎呀，所以说你说在江西萍乡，王林大师，你还情有可原，在山沟里，可能不是所有人。 天子脚下也这样， 天子脚下你都这样，这说明他尽管是不合法，但一定是被某些人默许的。所以这个默许就更可怕，就牵涉的非常多的。 就规范等于立了没有用。 潜规则呀，而且你说我把这一家掀了，还有千千万万家，你是不是也一改？全部改先，也不能把所有的这个责任和这个效力全部推给媒体，这不该是媒体干的事儿啊，应该是你们城管或者说你们该的执法部门是先发现，媒体之后再追踪，什么事儿都依靠媒体，这媒体这个也是真的是冒着生命， 媒体快比国务院还要忙了。 好了，那么这个最牛违建，据说呢15天之内哈、必须得拆除，虽然现在说它 盖了6年，15年能15天能拆完吗？ 好，那这15天呢，到底会拆成个什么模样？我们一定会再接着看看热闹也好的，你看这个从中学一些知识也好，一定要接着再看下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交回给有话直说。今天呢是8月15号，是日本所谓的这个终战纪念日。今天早上已经有两位的日本内阁阁员，分别是这个日本的总务大臣和国家公安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们就去参拜了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但是呢，安倍晋三日本首相就已经决定，我今年不去参拜，其实也要考虑到邻国的一些感受。但是又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说呢，安倍他会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向这个靖国神社缴纳祭祀的费用，他同时也说了，如果我要参拜，我就要在例行大祭的时候参拜。好了，这样的话你看看你是怎么样理解的，而且说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日子之下，你有什么样话想对安倍晋三说吗？请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告诉我们。如果你在内地，4002000900，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到1点钟。好，我们稍后见，谢谢圆圆。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周末晚上9点到10点，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3D花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樊素。今天呢是8月15号，也就是日本所谓的终战纪念日。不过呢，在中国大陆哈，我们要可能对这个时间呢有一些这个小注意，因为我们在这个传统的印象当中呢，可能是习惯于把日本天皇就颁布停战诏书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5号，1945年是作为这个抗战胜利的纪念日。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在1949年的时候，那时候呢还是政务院，国务院的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是。把这个8月15号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其实呢，真正的抗战胜利日呢，应该是在9月3号，因为啊，就是经过查证是日本实行投降，应该是在1945年的9月2号，就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所以呢，真正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日应该是9月3号。但是呢，就是在今天日本的这个终战纪念日的这天呢，日本已经有2名的内阁阁员。是参拜了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但是今年的首相安倍晋三就说，他只是会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向靖国神社呢缴纳一些祭祀的费用。所以说，在今天这样个日子里，你想对首相安倍晋三说点什么？好，我们来今天接到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是来自于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于先生，于先生在线吗？哎，电话可能没有接通，请导播再确认一下，是不是于先生已经在线上。好，我们说回这个安倍晋三哈，他说今年呢，仅仅是以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呢，是向靖国神社呢去这个缴纳祭祀费用，同时呢，他就还说了说呢，会这个要参拜的话，就是在这个例行的大祭的时候参拜。好，我们再来尝试接通今天的另外一位听众，是来自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怎么样？今天的话题，你想对安倍晋三首相说点什么吗？ 那我想说，安倍首相，你是真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管是钓鱼岛还是靖国神社问题，说到底那就是政客的面子问题。我们现在为了一个无人的小岛，我们剑拔弩张，我们军备竞赛，你说有意思吗？最高兴的是谁啊？美国人、俄国人那些军火商，他们赚了钱大把大把的，我们这儿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次你不拜靖国神社是为了给中国人面子，那你难道不想想钓鱼岛问题上你为什么老说不存在这争议？中国人民确实挺要面子的，你这么说那可不就没法谈了吗？我说那是我的，每次领土都归我，你说那主权不能谈是吧？现在你说没有争议吗？天天咱们军舰在那干嘛呢？不是都在争议闹吗是吧？中日友好非常重要，因为李克强的经济学还你的安倍经济学能够实行，必须有好的和平环境。我们需要日本的先进的技术改蓝天转型，你们也需要我们的市场。中日韩自贸区是最重要的。 嗯， 中国有句俗话，退一步海阔天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革命家吧，和田中他们大平都能把中日关系搞那么好，都搁置了那么多年，难道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就不行了吗？ 好，谢谢，谢谢你赵先生。 最后加一句， 好， 中日那个经济啊互相依存度很高，所以呢我希望安倍呢放下面子，咱们好好谈。 嗯， 就这样，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赵先生，放下面子好好谈。一看呢今天赵先生准备非常充分啊，有备而来，你看说的头头是道。好，于先生已经回到线上。于先生你好。于先生你好，你能听到我讲话吗？哎，今天的于先生的线路可能需要再检查一下，导播麻烦你。好，刚才呢赵先生可能是讲到很多也是中国人非常怀念的一段时期，应该是在80年代，就中日关系的一个所谓的蜜月期。当时你看到北京现在很多的一些街道呀或者建筑啊都是以中日友好的这样一个主题来命名的。但是我们讲到每年都会讲靖国神社哈，这是不是中日现在关系上的一段心结？好，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六号线上的李小姐有什么样的看法先。李小姐你好。 你好。 嗯，能听到我讲话哈？ 哎，能。 好，今天的话题你有什么样的话想对安倍晋三首相说吗？ 我是觉得就是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做法就是他的做法觉得特别不正派，特小人，然后就是特让人看不起。我觉得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就是日本的老百姓，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想法。 嗯， 就是就是包括之前就是对于钓鱼岛这个事情也是，然后他也是一直在挑衅，然后包括现在那个参加靖国神社，就是虽然他没去吧，但是他交钱了，就是总会让你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就是你做出这种事情来，全国人民都在看，就是不仅仅是中国、日本，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国家，美国、英国之类的也都在看。 嗯， 就是我觉得你做出这种就是一点都不光明正大，一点都不爷们儿，我觉得会让大家都看不起的， 是吧？好，非常实在的李小姐说太不爷们儿了，这个做要人呢，要做人就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哈。好，谢谢你，这是北京的李小姐。好，接着听到也是一位老朋友，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嗯，主持人好。 嗯，怎么样？今天的话题安倍晋三，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面对他的话，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 如果哪天跟他见面的话，我觉得最想说的是。嗯，就是说能够咱们可以正视问题嘛，就刚才那个跑前面那个女士所说的， 嗯， 太不爷们了。我自己也觉得也是这样。首先这个问题既然你做了嘛，敢做要敢当嘛，这个是很正常的。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首先的话，那到底你想到底怎么办？要不然咱就索性出来干脆打一架呗。 嗯， 打完了以后，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该怎么认错就认错，该做错的事情你痛痛快快的，用东北话说，痛痛快快的， 嗯， 把它给解决掉。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的话，你到底要闹哪一出，到底要引向何方？没有必要耍一些小的手段，耍一些，其实觉得现在觉得蛮女人气的那种感觉，给我感觉就有点大气的， 不大气，女气的。好， 对对对， 好，谢谢，这是湖北的赵先生。好，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另外一位同事都笑开了哈，这个形容非常的生动，女里女气的，做人呢同样是应该堂堂正正的，现在这个样子太不正派了。 其实啊，说到这个安倍，他可能有自己的打算，就是你说参拜呢，他也并不完全是他的个人意志，这首相不能决定。安倍这个表态呢，有人就分析啊，说实际上是在为他的这个政坛的后路是给他留了一条，就为了拉拢人心。好，我们接着来听到今天是六号线上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的看法怎么样？安倍晋三有机会跟他说一句的话，你想说点什么？ 我的观点是这样，广岛长崎第二个原子弹爆炸才是中间日，8月15号是投降建拜日， 是 没有两团东南亚非比广岛长崎是干斗的赢。我想起一个电影的经典的说话，王军好，不杀人不抢粮食可以多好。 好的，谢谢你，谢谢这位是广东的朋友，也是对于这个日子哈有他一些的考据和他的一些理由。好，最后呢是香港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对，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安倍晋三，你看在这个日本所谓的中战纪念日，他说呢今年会以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呢向靖国神社缴纳一些祭祀的费用，如果你有机会面对他，你要跟他说点什么吗？ 我会跟他说，我觉得他太不明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明明知道很多的反对声音还是一定要去做的话，这有时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讲至少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所以你对他的建议是？ 我对他的建议是这样。 贺先生。 喂。 喂，能听见吗？ 我对他的建议就是好好想一想，日本要这个国家要立足于这个世界的话，到底他应该做点什么？ 好好，这句话呢是非常发人深省哈。日本人要立足于这个世界的话，究竟他要做点什么，也是关键到牵连到最后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日本将要往何处走。其实可能很多的这个对日本伤害过感情和关系的一些邻国中国和韩国来说呢，我们最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态度。马上容易想到是二战的结束的时候，看看德国人家做了点什么，德国总理那么一跪，于是呢也是让德国跟其他的世界上一些欧洲的国家被他们侵犯的国家这个冤屈呢可以说呢是抹平了一大截，这也是世人可能对日本现在最期望他们能够拥有的态度问题。好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3D话新闻，我是樊素，明天再见。